第五课，你吃饭了吗？小莲说：“你好，小博，你要去哪里？”小博说：“我去茶馆吃饭。”你呢？你吃饭了吗？小莲说：“我吃过了。”你自己一个人去吗？小博说：“不是，我朋友也要去。”小莲说：“你们要吃什么？”小博说：“我想吃面，我朋友想吃饭。”小莲说：“你最喜欢吃什么？”小博说：“我最喜欢吃火锅。”你喜不喜欢吃辣的？小莲说：“我不喜欢吃辣，所以不吃火锅。”小博说：“那你平时吃什么？自己做吗？”小莲说：“我会，我平常吃炒饭、炒面。”你爱喝什么？小博说：“我什么都喝，茶、咖啡、可乐、橙汁等等。”